转，既能是黑灰黑加黑旗号，乌鸦如黑风滚滚黑云翻。那宋军收拾的闹狗长地剑，狗狗穿帮用力险，连人带船七番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。金木竹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领往回返。哪知道身兵天将得了退路，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。船里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冒喘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一大半。金兀术惊慌逃兵当背不堪，梁红玉金山擂鼓斩皮口，英明前情。就在万国川那一呀哎呀哎呀哎呀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《庞统献祭》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雄才大略无一限，

朋友叙后意，蓝天下处处锦绣好乾坤，这正是扬子江相逢九州水，富士山奔麦香连往昆仑，但只愿中日人民友好往来，世代相传永不离。 好，下面请朋友们欣赏梅花大鼓二泉映月，演唱者呢是国家一级演员纪威。

唱园中、哦哦哦哦哦哦人拥抱流同泪，阿炳说若不是相逢在梦中，秦妹说真的是我不是梦，秦妹我九死一生逃出火，自从那日分别后，你回到院，我返家中，又谁知被人骗卖到灯船上，正日里陪酒伴唱任人欺凌，恶船主皮鞭抽来藤棍打，血泪浇蹦我忍气吞声，今夜晚逃出府口来到此地禀哥呀，从今后咱永不分离共死生。并说但愿咱俩相依为命，如同这清泉流水、伴月唱起，听我演奏，心内品评，阿炳他心情激动，把琴弦调到里。 人静万籁俱寂，夜色皎洁，泉水澄碧，阿炳琴妹池畔相依，沉浸在悠扬的琴音之中，但只当洋洋一对情人惊倒影，情车车两位红似游龙，翩翩薄云轻一度，一轮好月阴阳